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关山林并不知道乌云曾经和自己同在一座战火纷飞的城市里，并且他为了寻找自己跑遍了半个锦州城。当乌云站在城北的观音庙向城西眺望的时候，关山林已经走下银行大楼。他找了一件血迹不多的大衣，走进一间房子里。那间屋子堆满了 TNT 烈性炸药和一些黄色的铜皮雷管。关山林把那件肮脏的大衣往身上一裹，就在那些炸药箱子中间躺了下来，并且很快就睡着了。旋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鼻鼾声。两个小时之后，关山林醒了，他精神抖擞地走出了房间，命令部队打扫战场，清点战果，并与师部取得联系。仅仅一天之后，一份来自纵队司令部的命令递到了关山林的手上，命令他立即接替九师师长的职务。九师师长杜德怀是东野在锦州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的指挥官。他是15日傍晚，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，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了之后当场牺牲的。关山林接到命令以后，立刻带着少岳和晋中人赶到九师。九师政委吴进水是老三五九旅的人，东北剿匪的时候就跟关山林很熟，两个人见了面也没有多少话，各自伸出一只大巴掌来，半空中一握，都透着一股力量，那许多的关照也就都在里面了。当下自然是先熟悉情况，吴进水让警卫员把参谋长袁正芳叫来，两个人分别向关山林介绍部队的现状，无非是部队的建制、武器配备、主力营以上指挥员的情况等等，捎带着也把这次战斗部队伤亡的情况介绍了一下。锦州战役九师和八师担任的任务是一样的，都是二梯队。最初撕裂城防的血泊没有捞上打，伤亡情况并不严重，而且战斗一结束，师里就把号员情况报告给纵队首长，只等着补充兵员了。关山林把部队情况一了解，心中就有了底，开始还遗憾没有把自己的老底子48团带过来。这时就知道九师的老底子多是出关的时候的老八路，论兵力和战斗力比八师还要强一些。关山林又让参谋长陪着他到下面几个团走了一圈，很快就跟几个团长弄熟了。大家闹着说着，说打了胜仗要喝酒，关山林也不推辞，立刻要人去张罗，当天夜里就跟大家痛饮了一气。部队也有安排，支前队送来整猪整羊上好的白面， 各连各排都吵着闹着要包饺子，只可惜部队不让喝酒，要不吃的就更热闹了。本来部队接到命令是赶筑工事，迎接廖耀湘兵团和侯静茹兵团的进犯，部队也确实在两天之内把锦州的外围工事恢复如初。谁知道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却不顾蒋介石收复锦州的命令，下令廖兵团和侯兵团立即回师退守沈阳。侯静茹怕死，急急领命西退。骁将廖耀湘不服气，霞麾下10万精兵在新立屯一带徘徊，这反而给东野一个可乘之机。东野携大捷之雄气，做出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决定。关山林的九师被指示立即放弃构筑工事，北渡大凌河，向廖兵团侧翼迂回。部队出发上路一天之后，一份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、政治委员罗荣桓、参谋长刘亚楼签名的政治动员令送到了关山林的吉普车上。动员令上说，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，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，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，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，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。我全体指战员需振奋百倍勇气，以吃苦精神参加这一光荣的大决战，不怕伤亡，不怕疲劳，不怕遭受小的挫折，即使每个连队都遭受最大的伤亡，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。关山林坐在吉普车里看完这份政治动员令，转头交给政委吴进水，政委很快也看完，又交给参谋长袁正芳。政委说，立刻向全师指战员传达，通知部队加速前进。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很快地赶到大凌河边，先头营立刻开始沿沿河的村庄展开，收集渡河船只，并寻找徒步渡河的最佳地点。关山林和吴进水、袁振芳几个师首长站在大堤边上，袁振芳召集几个团长布置部队渡河的位置和渡河后集结的地点。河边视野开阔，有一股凉爽的风不断地从河面上吹来，关山林突然就在那一阵阵的和风中想起乌云来了。关山林觉得整个的心像鱼漂子似的猛地往上冲了一下，心口一阵抽紧。关山林站在那里发愣，愣了一会儿，他叫邵月，邵月赶忙小跑着过来，叫了一声首长，关山林却没有什么话说了。邵月鬼心眼儿，看了一眼关山林呆呆的脸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，明白了也不说，知道这个时候说也是白说，就悄悄地退到后边去了。这一切都被政委吴进水看在眼里。吴进水矮个子，头大眼细，长于琢磨，一琢磨一个点子，也是个长心眼的人，喜欢开玩笑。吴进水悄悄地把邵月拉到一边问，师长刚才叫你干什么？ 师长什么也没说。 小鬼，你不要给我打游击，我就站在一边，我知道师长什么也没说。师长什么也没说，等于师长 什么都说了。邵岳知道，这个政委和赌石的金可政委不同，这个政委是个明白人，是瞒不住的，于是说，政委，师长是想小屋了。 哦，小屋？ 小屋是谁呀？ 小屋是师长的爱人。 哦，吴进水这下全明白了。吴进水在三五九旅的时候，就听说合江军区独立旅的关山林娶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老婆。那个时候，讨老婆是件大事，讨了年轻漂亮的老婆就更是件大事了。说起来，大伙儿都喜气洋洋，当然也有妒忌的，总之是个好话题。吴进水这才知道，原来关山林那个年轻漂亮的老婆叫小屋。吴进水回到关山林身边，站着看了一会儿，和岸上蚂蚁似的一对一对跑来跑去忙碌的部队。他说，老关呐，部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看可以渡河了。关山林说， 让十二团派一个营在南岸这边支撑住，十一团一个连先渡过去，之后把北岸潭头阵地建起来，大部队再过。 吴进水点了点头， 后面友邻都快过来了，师部是不是也先过去呢？让老袁和刘副师长殿后，咱们先过去。 我看这样可以。哎，老关呐，小屋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 关山林愣了一下，他看了看吴进水，吴进水一张笑眯眯的脸。 关山林问他， 你说谁啊？ 呵， 还有谁呀？你老婆呗。 听完这话，关山林叹了一口气，他回过头来仍然看着河滩上忙碌的部队说， 我也不知道，要是不挪窝，他现在应该还在牡丹江。 哎呀，有几百公里路呢。 可不是吗？ 老关，多久没见面了？ 春节前分的手，说话快一年了。 关山林这么一说，想起新婚之后和乌云分手的情节，当时人太多，都恋恋不舍地说着一些分手的话，倒是他跟乌云没有捞着说，也是想说的话在人前无法开口。关山林是个粗人，但并非没有柔情，和乌云结婚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绿色季节，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日。新婚两天之后，他们就分了手，纵然有许多理由，许多的性格沿袭，关山林仍然有一份惆怅被点燃了，仍然有一份怀想被种植下来。当他们分手之后，关山林突然勒住急奔的枣红马，沿着来时的路狂奔回去，在另一条道上追上了送乌云回牡丹江的那辆胶皮轱辘大车。在蓝天白云之下，乌云独自坐在缓缓驱动的胶皮轱辘大车上，风吹起他那柔柔的青丝。关山林骑着枣红马绕着大车转了两圈，眼光也追随着乌云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然后关山林离开了大车，朝着另一条道奔驰而去。这个情节深深地印在关山林的脑海里， 他一想起乌云，就想到他独自坐在胶皮轱辘大车上的那个样子。当然关山林是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吴进水听关山林说两个人分别快一年了，就有些同情地说，哎呀，这也太长了，这长得完全没有道理嘛。关山林吐了一口粗气说，妈的。吴进水问，老关，你老婆在哪个部门呢？啊，她念书呢。嗨，念个什么劲儿啊，弄到身边来算了。嘿，我倒是想啊，可整天这么东奔西跑，一时顾不上。再说咱们战斗部队弄来往哪儿放啊？哎，哪儿不能放啊？卫生科、宣传队，都是革命工作嘛，都需要人嘛。老关啊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带兵打仗的人可是提着脑袋玩的。上了战场，今天你让子弹咬上了，明天老婆就不是你的了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说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啊？关山林打心眼里承认吴进水这个说法有道理，但他不说是也不说不是，只问，哎，那你老婆呢？ 哟，我老婆怎么了？ 你老婆在哪个部门呢？ 我老婆在军部后勤，管民工。 关山林听了有些羡慕， 呵呵，你狗日的好啊。 吴进水得意地笑了笑说， 嘿嘿，可不是吧，我有计谋，有仗就打，不打了要想要人顺手就能摸来，省得鞭长莫及呀。 关山林听完这话也笑了， 难怪你狗日的做政委呀，你这心眼儿不做政委做什么。俩人就这么又说了一会儿，看着先头连队已分别乘着几只船渡过了对岸，并且很快在对岸构筑起滩头阵地。先头团团长也打发人来报告说，徒步涉河的地点已经选好，问大部队是否现在过河。袁正芳走过来征求两位首长的意见。吴进水说， 怎么样老关，咱们也挪挪窝。 关山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把先前的那些儿女情长的念头全部都从脑海中赶走了，赶得一丝一毫也不剩。他大声地说，走。说完带着头大步地走下河堤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机巧，在关山林的九师挥师渡过大凌河的时候，乌云所在的救护队也开始向大凌河进发了。他们的任务是与北上歼灭廖耀湘兵团的迂回部队保持最近的距离，以便战斗一旦打响就能立刻抢救伤员。乌云所在的救护队日夜兼程的往黑山、大湖山方向急行军，救护队和九师走的虽说是一条大道，但是九师作为迂回部队先行了一步，本来相差了两天的时间，他们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碰上。实际上，当时各个部队集结的地点也不一样，就是锦州战役之后，北渡大凌河追击廖兵团的部队行走的路线也不尽相同。乌云所在的急救队能和九师走一条路线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巧合。而更巧的是， 九师刚刚渡过大凌河，正准备轻装开拔的时候，兵团总部一道命令下来，因为要渡河参加围歼廖兵团的部队太多，大凌河的渡口需要扩大并加以保护，九师停止前进，原地构建新的渡口，并保护所有后继部队安全渡过大凌河。关山林已经过了河，并且已经坐上了随后运过河来的吉普车，一接到兵团的命令就来火了。本来锦州战役让他作为二梯队上，他的意见就一箩筐，原以为这次先行一步打的又是廖耀湘的十万精锐之师，总算能一泄怨气过一把子瘾，谁知人都坐到桌面上来了，筷子都拿上了，又让自己撤下席来站在一边给人家当跑堂的，那股气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当时关山林就在那儿骂开了，也不止关山林骂，九师的指战员都骂，骂也不敢骂下命令的人，下命令的人是兵团首长，兵团首长那是能骂的吗？骂只能骂自己的运气，骂在那里悠然躺着的大凌河，骂风和日丽的天气和附近村庄围来看热闹的那些狗。倒是吴进水冷静，知道骂也没有用，现在是大兵团正规作战，不比过去打游击，连兵团都是东野首长棋牌上的一枚棋子，战役怎么打，部队怎么运作，那都是讲究个战略战术，讲究个合作支援，轮到自己当跑堂时骂也是没有用的。吴进水劝住关山林，并要通讯员立刻把几个师首长找来，就在河滩上摊开地图布置任务，谁谁收集渡河工具，谁谁搭栈桥，谁谁担任警戒，谁谁加固码头，好让大部队的辎重顺利通过。任务布置完，部队分头行动，毕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，懂得军令如山倒这条戒令，说动就立刻动了起来。一时间大凌河两岸人喊马嘶，炸药也用上了，把河边爱照市的土堆都炸掉，除了担任警戒的那个团之外，其余的三个团全都就地变成了工兵。没出半天，两岸就扎扎实实地搭起了好几座渡口，河面上也浮起了几座栈桥。就这样，关山林和乌云在大凌河河边邂逅，变成了必然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西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了。